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。今集仲系我啦，吉拉德，另外就有好朋友。 喂，大家好，神秘老温啊，系大家好。 你自己讲神秘、哦。 你唔讲我神秘，我自己要讲啦，唔系点啊？ 咁俾你讲翻次啊嘛。咁啊，之前我有一集讲买楼啦，未讲完噶，嗰个讲咗一集啫嘛。其实买楼仲有好多嘢讲啦。 其实买楼好多人都系人生当中即系最重要嘅嘢嚟噶啦，其实。 但系香港人买楼好似买菜咁嘅，好简单 嘅。唔系噶，台湾其实真系好慎重噶，好多嘢都。所以要住嘅，尤其是系买嚟要自己住啊嘛，所以真系要好谨慎咯。 同埋我哋一直强调啦，谨慎小心注意嘅原因就系、是、因为唔系咁易放手，即系转手俾人。 系啊系啊。 啊咁、啊、所以就更加少。香港即系黑埋眼买啦，唔啱咪买咗佢咯，反正 好多人接受。 大住买。 好多人接受。 系啊，咁但系呢度咧真系二手楼市场就死咁滞。 唔系讲到你话难卖咧，其实我自己嘅经验都尝试过嘅，即系亲身经验嚟嘅，我觉得。到时你如果买到会有啲缺陷啊，或者有好多嗰啲问题咧，你带人哋上嚟睇楼嘅时候咧，佢就逐样同你数，数到你咧好似即系唔知点嘅，好似好冇价值咁。一系就话哇呢边西斜嚟嘅，哇呢边楼下你三楼好嘈嘅，呢边哇会唔会坑渠隔离啊，又点样啊？跟住又话哇呢啲区段又话唔知点样咁近医院会有啲咩瘟疫啊？点样即系？又话啊，可能冇几远又有啲坟墓啊，又话咩街市又有喺隔篱啊，即系你如果住正即系有呢啲楼咧，你到时卖真系俾人数到你晕嘅。 同埋我记得亲身经历啦，你卖嗰层楼 吓，你都知， 梗系啦，俾你闹过喎、 啊。系咩？唔系啊？ 因为嗰阵时我间屋咧就少装修，个厕所有事装修。哦唔系叫装修，系维修应该讲。 啊，系 维修咁我居无定所嘛，已经瞓咗几日酒店噶啦。咁、啊、有一次佢间屋就吉咗喺度嘅，咁我偷偷地鼠入佢间屋瞓翻两晚啦，俾佢发现即刻俾个饼啊！ 唔系嘛，我边有饼你啊？你住咪住咯，乜所谓啫？ 咁你讲翻点解要饼先？ 唔系，我觉得嗰间屋又冇石油气，又冇咩都冇，热水又冇过，嗰阵时好似系冬天嚟噶， 夏天 嚟噶， 七月嚟噶、 啊，七月我唔记得咗啦。 嗱。唔系咁，可能你唔系好有印象啦，即系咪讲笑啫？喂，难搞啲，可能会几廿年老友。好笑系咩呢？因为佢惊个地板咧会跳起上嚟啊！ 系啊，爆 嘅，稳阵嘅咩？ 爆嘅会， 因为嗰时啱啱埋啦，准备交楼， 未执啊间屋 啊，咁俾个鼠去住几日咁，其实之前系冇所谓嘅， 系冇所谓。 所以头先一呼应翻阿老温所讲，要卖楼咧真系好小心， 好比较真系成日会俾人数咯，因为真系你唔啱啊，呢度唔得啊，嗰度又差咁样，即系。搞到讲到一文不值咁样噶，佢有大把选择，佢唔一定买你噶先惨。所以同一区咁多系咪先？佢杀唔到你，咪杀第二啲楼咯。 同埋我啲朋友话买楼咧，都拣咗成年几两年啊，睇咗一两年，慢慢睇到真系啱心水先。 因为太多啲空吉屋啊， 太多楼啊，又台湾太多楼啦，需求低啊， 系 同埋有咁你卖得贵嘅，咁佢买新楼啦，使乜买你啫？ 系 二手楼唔值钱嘅， 系。 啊，虽然而家系比几年前系贵咗啲，但系就、都仲系即系个二手楼系平啊嘛， 系 相对起新楼嚟讲啊。 咁即系以我哋嘅经验啦，即系最终一句咧就系话，如果你买楼咧，你个区段个地点咧，其实系真系占咗你好重要嘅价值嘅，其实。因为咧，你有阵时，譬如俾人嫌话啲楼旧啊，点样？但系你一 up 句咧，话隔篱哇又有可能有捷运，嗰度又有咩站啊，有咩大型建设啊，好靓个位嚟个地段，咁佢系收声噶啦。其实即系始终地段咧，真系价值系可以补得到咯。 呢个就全世界都系噶啦， 是是 地方啊， 尤其是台湾，因为台湾好嘅地段唔多噶嘛，大部分集中都几个嘅啫嘛。 咁但系咧。又贵、哦， 相对嚟讲系贵嘅。 你亦都唔系而家先入场咧，就真系迟啦。 咁一定系嘅，一定系嘅。 咁其实我哋上一集咧，咪讲买楼要注意嘅，就都提过几样嘢啦。先，其实第一样嘢拣地区嘛，地区，然后拣屋型，即系你谂住住别墅，住咩透天， 啊、 或者住 大厦，公寓啊、 即系你自己谂咗啦，我要住嗰啲屋嘅。咁你跟住住边区边个城市、我住台中，我住高雄，我住台北，咁你咪揀好咗，再揀咩地区。咁、地段，如果嗰个地段呢，咁再深入啦，而家我哋揀咗嗰啲啦，跟住咪搵地段啦。 係 嗰个地段有冇你要嘅屋， 嗱呢啲你都要注意咯。我想买透天，咁你话我想买忠孝东路嘅透天， 哇咁啊难啦，地王嚟噶咯， 即系类似呢啲，即系你拣咗你想住嘅屋，然后先去拣地，吓再嚟筛咯。咁啊，地段有啲咩注意啊？ 如果俾系我咧，喺台湾其实最啲客最 buy 嘅地段系咩咧？隔篱有公园，又有学校，因为学校其实喺社区嚟讲系一个公共设施嚟嘅，即系你系。半夜入去，即系唔系半夜，即系夜晚十点前啊！你入去用佢操场啊、跑步啊、运动啊，可以入去玩嘅。所以咧，佢哋如果隔篱有学校有公园咧，系好方便嘅。啲老人家又好，细路哥带佢入去踩单车又好，即系我唔知踩单车得唔得啦，唔系间学校得啦。但系系一个好好嘅公共设施。 小朋友嗰啲三个碌嗰啲 应该得 踩嘅， 应该得。有啲入去打波啊，打篮球啊咁噶嘛。呢个系好好嘅公共设施嚟嘅。所以好多人系买楼之前咧，如果你有隔篱有学校，有咩咧，佢系好 buy 嘅。咁如果再加上系有啲购物中心啊，譬如大卖场啊，有啲交通设施啊，譬如地铁站又好啦，或者大嘅巴士站啊，转运站啊嗰啲，都系一个唔错嘅地段嚟嘅吓。 不过捷运站其实即系台北啊，曾几何时系加过一分啦，但系最近。其实都好似唔系好得， 点解咧？ 好似有几个捷运站都死死地， 系咪好偏远嗰啲啊？已经去到 嗰条嗰个所谓桃园机铁嗰条啊，已经死咗半啦。有几个站，一炸站啦，唔讲啦，即系唔讲，大家都知啦。咩新庄、富都、深华或者嗰类啦，其实都死死下噶啦。咁但系台北市其实都有啲好平嘅捷运站，唔系好值钱嘅。嗰啲叫。红色线嘅淡水线嗰度有几个站咧，其实都麻麻嘅。 哦，咩红树林啊？ 咁冇去到咁远添啊！红树淡水啦，叫做佢仲喺台北市嘅。 哦， 即系石牌。 哦，石牌 附近嗰几个站其实都系麻麻嘅。 哦， 啊，咁啊，呢啲大家都要 即系唔系啊？石牌其实佢隔篱啲别墅好贵噶。 附近啊，唔系石牌站啊， 唔系石牌站。 我讲石牌站附近，我唔知系咪叫咩？我成日讲个咩骑呢岸啦定乜鬼嘢。 哦骑呢岸。 总之有几个站呢我一下唔记得咗咩名字是好差的。 哦。 虽然捷运站嘅。咁就算咩去到小碧潭嗰啲。 嗯。 咪又真係好又其实都唔贵嘅小碧潭嗰啲都有地铁站㗎。 系。 即係我有几个站其实都系麻麻嘅。冇绝对嘅唔系全部都一定系好嘅。 即可能就系嗰啲地站系靠近啲重要嘅商业中心嘅地段，可能就好啲。譬如忠孝东路啊、福兴南路嗰站，一定系嘅。但系你话咩骑呢岸啊，同埋嗰啲咩小碧潭嗰啲，已经系好偏噶啦。嗰啲系郊区嚟噶啦， 系啊， 嗰啲已经冇乜商业活动嘅。其实最主要系可能观光地方，碧潭啊嗰啲 系咯系咯 系咯， 即系类似呢啲咁嘅捷运站，又唔好谂住，咦我近啲捷运站好值钱啊，咁啊唔一定噶噃。即系台湾。睇楼同香港好似系好多嘢 唔 同嘅， 唔系咁同，唔系咁同。 咁啊，继续啦。头先你话学校会好啲啦， 学校啦、公园啦、卖场啦嗰啲咯，吓、街市都得嘅其实，但系唔好贴住街市，因为街市好臭嘅有阵时。 邋遢遢添啦， 系邋遢遢，出入啲车啊，摸嗰啲电单车走嚟走去，已经嗡嗡啦， 系咪好麻烦嘅？出入啊，如果你个哇，如果喺咩天津路嗰度住啊，一年仲要烦成十几日添啊，嗰个咩年宵市场啊， 哦系。 系咪叫年宵市场啊？嗰、那个 佢嗰个叫咩市场？我唔系咁记得。 唔系咯，即系台中、去到年尾就会有好似香港咁。 佢嗰啲好似叫卖嗰啲 巴士咁啊， 卖嗰啲干货嗰啲嘢嚟嘅，南北货嗰啲嘢嚟噶，即系好似西环嗰只咧卖干货啊。 但系过年封晒路噶嘛。 系啊，瓜子花生 嗰度我见到几个屋苑咧、我见到啲车出出入入。系好难出嘅，冚唪都系人，你点避嘅啫？ 系 你住嗰度，你咪濑嘢咯。 不过啲可能一年一次都 OK 嘅， 十几日、啊， 十几日啊，咁咪搬去酒店住下先咯。 一年住十几日酒店都爽嘅，其实呢啲大家都要 注意咯， 注意啦。 咁我之前都讲过，就有啲咩厌恶设施嗰啲，应该唔使再重复啦。 租楼都要注意啦， 尽量嗰啲唔好。 就讲讲啦，因为有啲人。一嚟就谂住买楼噶嘛，唔听租屋过你嗰几集嘅、可以再讲下嘅。 咁啊，厌恶设施即系简单嚟讲咧，即系啲台湾人唔系咁中意佢住嘅地方隔篱有呢啲嘅设施嘅，即系譬如类似油站啦、医院、坟墓啊嗰啲啦，同埋庙啊嗰啲地方咯。 环保环保区啦， 嗰啲咩垃圾站啊，同埋嗰啲好多即系，总之你觉得。住嗰啲地方隔篱一定对健康唔好嘅，或者有啲电线杆隔篱啊嗰啲咧。 香港叫垃圾站，台湾好听好多，叫 咩啊？ 聚 宝环保回收咩咁样咁，好 聚宝墙啊嗰啲叫做 聚宝屋啊， 聚宝屋啊系咯。咁台北啊最多咩咧？就系嗰啲叫电缆啊，好大嗰啲电线杆嗰啲咧，嗰啲就其实好唔系咁好嘅，真系，即系佢嗰啲电磁波嗰样好强嘅，其实真系要小心咯。呢啲咪叫厌恶设施咯，喺台湾嚟讲。咁你买咗咧，你到时你想转手咧，人哋第一个先吠你呢啲噶啦。哇，对住个电线杆咁噶，哇又对住个咩咩点个塔啊点样，咁你就俾人数到晕噶啦。咁加上如果系隔篱啲吉屋又多嘅话咧，你又真系垫底嘅可能随时。 啊，仲有咩？坟场嗰啲啦， 系咯，坟场嗰啲一定啦。 啊，因为香港坟场都贵噶嘛。 哦。 咁啊， 景点嚟噶，对佢嚟讲， 景点嚟噶。咁啊，香港呢啲咪台湾就真系完全 厌恶设施咯。 咁当然，你一买，你谂住住一世嘅，自己住嘅就唔紧要嘅。头先噏嗰啲嘢，你觉得接受到就得噶啦。但系你住落唔中意，想换咧，你真系几难， 难甩手， 甩手即系劈价咯， 难甩手。 即系等于如果我要去买层楼，我就知啊，向南好啊，咩中高层好啊。我知啦，咁但系如果向北嘅又低层嘅，我会唔会买啊？我都可能会买个好平咪买咯。 冇错， 我冇钱嘛，咁跟住我鬼唔知住嗰啲靓咩，咁冇钱就求其嘅，啊是但啦，住住先啦，咁你肯平平咪得咯。 冇错， 即系我老友都成日提佢啊，嗰、那个炒楼专家啊 ，Anthony 话斋，永远冇买唔到嘅楼嘅， 系 只有卖唔到嘅价钱嘅啫。 系冇错，不过台湾可能就例外嘅。可能有你几差嘅价钱都卖唔出去，好惨。 都唔系 啊，好多啊，其实呢啲即系要特别小心。咁我又讲一个现象啦。其实我之前买楼咧，我又发现一个啲炒家，台湾嘅炒家系点炒嘅咧？其实佢就系谂住系即系一买一卖嘅啫。其实咁啊，佢搵啲新楼咧，系专门搵咩嘅楼去炒咧。佢专门搵啲低层，就系嗰啲销售公司卖唔出嗰啲楼啊。 嗯， 即系货尾嗰啲咧，譬如剩翻二三楼啊，即系向西啊、西斜啊，或者就永无天日啊嗰啲地方嗰啲楼层，嗰啲楼层咧，佢又杀得好，杀价杀得好劲，就一次过买佢十间八间，咁啊，因为佢取得价钱平啊，转个手咧，你加佢30万、50万就转手出去啦，诶，嗰啲反而赚到钱嘅，因为总有啲贪平嘅人噶嘛。系咪先？相对嚟讲，成区系最平噶啦。咁你又可以赚到几廿皮一个单位，咁咪佢咪专门炒呢啲咯。 不过佢有同啲建商可能有啲关 系 啊。 其 实 你已 经执到嘅， 你一次买三四间以上，其实都有折头噶。 哦， 有绝对有折头。 咁、你香港朋友都系，如果有兴趣想炒啊台湾楼，咪谂下呢啲咯。 就系呢啲方式噶啦。但系要最紧要走得甩，你都要即系可能撞啱个地段又啱正先得。如果太偏嘅话，可能有一个问题咯。呢个所以自己嘅判断啦， 自己判断。同埋而家啲新楼闲，你都1000万一间啦，平极都 新嘅都要噶。 系咯，咁你就算嗰啲位置都1000万噶，咁你买得三四间都4000-5000万。 系 啊，同埋你香港人唔啱啱嚟，唔容易做按揭咧。 系， 咁你攞4000-5000万 cash， 冇问题嘅。对于香港嚟讲，好多好有钱嘅呢啲小问题。几千万都 OK 嘅，但系系咪真系可以赚到？我几千万去赚几十万，你又觉得制唔制咧？ 博唔博一个 啊？呢个另一个问题啦。 只不过我即系反映有啲早期咧，即系应该系十几年前嗰啲炒家咁样玩嘅。咁而家会唔会咁样就真系好难讲啦？因为可能成栋楼真系卖佢三成嘅啫，其他都吉晒嘅都有可能，所以都要小心而家。 系啊，即系咁啊，头先讲话搵地段啊，咁地段就系、是。头先嗰边啲唔好啊，边啲好噶啦？ 厌恶设施啦， 啊、 好嘅设施啦，系咯。 咁就 系 坐向啦。 咁啊，坐向讲真，大家都知道台湾呢个地段都系 向南啊，最好噶 啦。你而家都住紧向南啦，我都住紧向南啦。 我都住向南。 咁啊，真系好住噶。 向南 OK 嘅， 好通风啊，同埋系好舒适嘅，系啊。方向 北对流窗，咁有啲风啊吹到过嚟啊，几 烦烦声啊，系啊。 OK 嘅，向南系。 系。 同埋冇咁容易晒啦。 都好啲嘅、啊，都好啲嘅，因为东西面咧就系惨啲。 咁所以咁买楼真系买向南会最好咯，你转手都易啲啦。 有好多人系掰向南嘅，你如果系讲话向南啊，风向好啊，其实都中意嘅，吓咁啊都值钱啲嘅。 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，我有个朋友买啦，自己而家住紧嗰层楼咧，佢都睇，佢话佢睇咗年几两年先决定买呢个嘅。 嗯， 一个台湾人都要睇年几两年先至去买一层楼。咁你哋作为一个香港人，啱啱嚟到台湾，第一时间去买楼咧，其实真系 要好谨慎， 好大风险咯。你真系唔知买间咩屋噶，新楼还好少少， 新但新楼一定贵嘅，旧楼啊更加唔知之前发过新个咩事。咁我之前我而家住嗰啲都系租嘅，但我可以讲翻少少嘢啦。我之前住嗰间咧系好似有啲嘢嘅。 啊，你上次系咪好都有 冇讲？冇详细讲，我就话下次有机会再讲嘅。咁而家讲到呢度咪讲下。咁、多数卖二手楼啦，二手楼住啲咩啊？咁一阵间我讲啦。 好似仲系我嗰间嘅楼上啲嘛。 系咯，就系、是、你个单位楼上。 好似我都卖埋啫嗰间。 咁其实之前都觉得怪怪地，因为我啱啱翻到嚟住喺佢嗰间屋嘅，佢嗰间屋度嘅。咁、半夜三更成日楼上咧有人跑行嘅，砰砰砰砰跑咁样，砰砰砰砰。咁我觉得好奇怪，点冇人住噶嘛楼上？其实楼上吉咗好耐嘅，冇人住，成日都砰砰嘅，已经觉得好怪嘅、因为我工作系半夜噶嘛，写稿啊嗰啲成日成日半夜做。试过一次晏昼咧，咁啊半夜可能胡思乱想咁啦。试过有一次晏昼嘅，好似三四点到嘅，直头好似有人喺上边跑咧，由呢边跑嗰边，砰砰砰砰砰砰咁跑， 左左右右咁样。 跟住咦，有人嚟睇楼咩？唔通？我即刻走上楼上啦，敲极门都冇人应，冇人 咁大镬， 冇人。但呢个都唔刺激嘅。刺激就系我跟住搬埋上楼上住，咁得人惊我都走埋楼上住，咁我快去租啫。其实我又即系 冇乜所谓， 我唔系好惊呢啲嘢嘅。但系住过咧，觉得系有啲嘢嘅。连我爸都亲口同我讲过添，佢话试过有一次啊，去厕所，即系平时厕所人闩门噶嘛，咁去厕所即系啊推咗栋 门， 听到个女人声哎呀咁， 吓！ 系啊， 咁灵。 其实我有时半夜做下嘢，总系觉得好似有啲 嘢行紧咁样嘅， 即系大概系咁咯。咁我租啫，咁、如果你买住呢啲屋嘅，咁你 咁啊大剂啊， 又唔知佢系好定坏。咁我喺嗰间屋都住咗差唔多两年几，都冇乜事发生。就是、感觉好似有个 friend 有个兄弟喺度啫，但系就冇乜特别嘢嘅。所以就冇嘢咯。咁。但如果有啲唔好嘅呢， 你想卖就比较难啦。 同埋传咗出嚟又或者点样唔知啦。咁、但如果你贸贸然去买间屋，可能有啲咁嘅嘢你都唔知 㗎。都烦㗎到时。都烦㗎，係呀。转手都烦。 所以呢啲都要注意一下囉。咁、我唔知有咩，总之就会有时半夜做下嘢，总係觉得有人喺个厅，因为我嗰时候书房，我喺书房做嘢嘅。成日觉得个厅有人行咁样囉。所以唔怪我楼下成日听到有人行啦，真係有人喺出面喺个厅度行嘅。 哦。 即係有隻嘢喺度行啦。 但我嗰陣时住喺下面又唔觉喎，其实都冇乜留意。 唔知啦，好多年嘅事啦已经。 唔紧要啦，过咗 就算。即係提返啦，咁我咪讲到买中古屋啦，所谓。咁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呀？ 房型我咪之前都提过啦，我觉得系三房两厅系比较多人接受啲嘅。你唔好整间大豪宅一百平啊，五房三厅嗰啲咧就难一手。 即系三十几平嘅三房， 我觉得三四十平系 三四十都、OK。 台湾人系比较中意啲嘅，即系又唔大唔细啦。 台中啦，应该系话中南部啦， 中南部啦，尤其是 台北就 好难讲啦。台北有啲套房都好慢嘅，好好卖嘅吓。咁中南部嚟讲，三房两厅最好卖。流转即系流通率系最高咯，我觉得。尤其是而家小家庭啊，生细路又少，咁多数可能都系两夫妻有两个细路哥咁样啦。多一间房可能是书房嚟嘅，咁加上可能啲朋友嚟住，咁咪当客房咯。大概类似系咁咯，啲房型。 房型吓、即系三房嗰啲。 咁啊，仲有啲咩？ 即系你又买过楼又卖过楼咁啲。 我觉得三房最易卖噶啦。如果唔系咧，次次俾人嫌咧，就哇咁大间唔啱喎，咁样嘅，即系就我咁细间啊，唔够住咁样嘅，成日都系咁样嘅。咁啊，房型楼层讲过啦。 讲下你头之前你卖嗰间屋嗰啲经验啦，有 哇 多唔多人嚟睇啊？其实 多人睇嘅，但系都拖咗成好耐先卖得出去。 我记得你好似卖成年先 卖咗好耐，卖咗好耐，因为 我记得系成 嗰间楼已经系最好噶啦，其实对我嚟讲。但系都好多人嫌嘅，知唔知？因为可能同一区咧都好多人卖啦，同埋新楼又多咧。咁我价钱其实讲真，我就唔想贱卖嘅嗰阵时，因为唔急住卖嘅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慢慢抌下嘅。 就咁啦，我谂你讲卖楼嘅经验都可以讲下啦。 可以。 而家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集再分享你卖楼嘅经过啦。 OK。 好嘛，好啦，咁啊，今集系咁先啦， 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